翻嚟啦，第二节啦、嗯嗯。今日我哋第八集第二节嘅决案解封啊，继续有我荣少， 系先人， 系我系 L 哥。系啦，咁啊，今集就讲呢个兄弟益祥啦，你记住讲益字啊。好啦，因为第一头先第一节咧，我哋睇下哥， 我哋要查一查先。 你读益都当你啱嘅， 益祥益祥 系啦，益祥益益祥都得嘅。 系啦，今日 Albert 就宣布翻一啲关于台务嘅嘢啦。 讲讲啲台务先啦。嗱、嗯，第一单咧就系听日啊，我哋下昼四点钟咧就会。亦都係有呢個健康講座嘅，咁啊係會講呢個皮膚敏感啊、濕疹咁樣啦，咁啊請大家踴躍啲嚟啦，咁樣聽下啦。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嚟緊8月11號咧，就會有呢個一週年嘅台慶晚宴嘅。咁啊大家咧可以 WhatsApp 嚟55379521呢一個 WhatsApp number 啦，咁啊報名，咁啊350蚊一位，係啦，舊節目主持同埋新節目主持咧，都會係大肥會免費俾我哋食飯嘅，係啦，我哋唔會餓親嘅。 我最低限我三個都喺度。係 啦，咁我哋咧就會喺呢個長沙灣廣場二樓嘅富林海鮮酒家啦，七時恭候，八時入席啦。咁、大家踴躍啲報名啦。 係啦，順便咧，我哋成日都覺得咧，我哋。嘅節目咧有啲聯營嘅形式出現啦，開始。咁我哋咧逢禮拜二、三、四、五咧都會見到我哋嘅。係 啊， 即係有時阿仙人啦，有時我啦，成一筆啦咁樣啦。 嗯， 係咪嘅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我哋覺得都好厲害，我哋三個咧、做四個唔同類型嘅節目喎。係 啊， 係啊，有時我都覺得都幾 辛苦。變面變得幾多啲啊？ 係，我呢個我習慣咗嘅。 係啊，即係仙人以前都做咗幾個唔同嘅形式節目嘅，係啦、啊。好，好啦，咁我繼續。繼續決當解封啦嚇，好，我哋去一去跟住嗰幅圖啦。 06嘅， 零六啦，零六 再係啦。 呢個咧就係廣華醫院啦嗰度嘅，就因為阿豪就俾佢細佬對咗9刀之後咧，咁其實就延至咧，12:40咧就唔喺度，即係其實正常 好多個鐘頭喎，夠咗。 唔係好多個鐘頭啊，係。佢唔係得咗個框啊，佢係講緊12:30俾人報案，佢根本就唔夠半個鐘去到，其實 即係證實死亡。 其實一去到我諗已經冇呼吸冇脈搏啦，係啊，陷入昏迷，咁就好可惜啦，因為呢個一個我哋叫做對社會都叫有貢獻啊，有即係叫做好好嘅一個人啦，咁就唔喺度。 即係唔係嗰啲該死唔死啦？即系调转嗰个应该 调转系啦， 嗰、个俾人怼都唔会。 好，下一张图啊， 系07。 咁啊，呢一个好啦。咁呢个咧，阿伟啦，曾文伟啦，39岁啦，当时。咁佢咧就下昼2点咧，就喺呢个落马洲嘅管制站咧就自首嘅。咁但系自首嘅时候咧，嗰啲差人都话佢好似迷迷地咁，迷幻自首喎。咁其实应该就受咗呢个药物嘅影响。搞到个人啊，嗡下嗡下咁样，系啦。咁好，下一张图啊， 08。 但呢个咧，大家可以放大嚟睇咧，我哋就喺啲报纸度咧嘅就 cap 出嚟嘅，俾大家更加之容易了解嗰、 案情啦、 案情啦个状况嘅。好，跟住咧就去埋最后一幅图啦，最后两幅啦， 系 啦。呢幅咧就当日咧影翻去嗰个茶餐厅嗰度啦， 成地血， 哇，屌成地血喎、 你少， 其实应该执走咗啲。啲內臟噶啦，係咪 執走曬咁？你救人員執走曬噶啦。咁但係最恐怖嘅地方咧，就係第二日咧咁咁啱我咧架車行過呢一度，晏晝食飯時間喎， 又入咗去食。 唔係又依然咁多，我梗係唔錯啦，大佬，真係清湯腩咩？唔係依然咁多人喺嗰張台度食喎，好多都係自由行喺度食。 哦，都唔記，佢都唔知 啊。 我睇嚟對呢間嘢都冇乜影響，都好厲害啊！ 佢唔係執走咗啲腸啊，係啲腸冇斷到噶嘛。 哦 ，OK， 係啊，啲腸冇斷到噶嘛，佢只不過流咗出嚟啫嘛。係啊，佢哋唔係條腸都斷開嘛。係咯。 好，再下一張圖。系啦，呢、這个就系佢当然系打咗包啦，咁跟住就 呢个叫 Benz 啊，若佢哋叫 Benz 系咩？我叫我见到啲人叫花车噶， 唔系 Benz， 佢哋叫 Benz， 唔系即呢个呢正常咧就唔会咁样嘅，正常系有啲布遮住嘅，唔会吓到人嘅，有啲布白布包住嘅， 嗯， 系啊， 好，我翻翻嚟先啦，咁呢件案咧令我哋即系令我觉得最有特别嘅地方咧，就系、可能要先人要讲一讲啦，佢咧。呢、这個人咧，阿偉咧，就其實差人就過去誤殺嘅，但結果係判終生，係啊，但係咁係咯，佢雖然係初頭話老謀嘅謀殺，其實你覺得你自己的角度，你覺得謀殺定誤殺？ 嗱，如果谋佢系嗱，佢个行为系似谋杀嘅，因为个大你同个大佬倾偈， 带定把刀啊嘛， 带定把刀，但系佢又唔系有杀佢嘅意思啊嘛，佢系你勒着佢啫嘛，你唔勒佢，可能佢唔杀咧。同埋谋杀通常谋杀系俾个难告都入嘅，因为你有晒动机啦、策划啦，然后再杀死对方啦，咁先系谋杀噶嘛。你系倾紧偈，突然间兴起上掹刀就怼你，呢啲系多数系唔晒个谋杀，好难告到入噶。你知香港用普通法咧，一个疑点就甩噶啦嘛。 系冇错， 通常会改唔杀嘅， 同埋有精神嘅问题啊嘛。 同埋有精系啦。 咁啊，打老谋又好好打嘅呢招。 系啊，唔系精神，唔系佢精神有问题又就告唔到老谋噶咯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 系啊，因为药物影响咗佢啊嘛，刺激到，同埋嗱，据嗰个案情讲，佢系食冰嘅。冰咧，即系佢有，如果佢冰啊，冰嘅冰食冰嘅人咧，系会成日觉得有人陷害你嘅， okay. 会个心悸嘅，即系成日惊啊，见到差佬会惊嘅， 被迫害妄 系啦，成日会有妄想啊，成日觉得人哋全世界对你唔好嘅，你友仔个个对我唔住，同埋佢一直。佢系不嬲都俾人当系，佢系因 为 用英文嚟讲，佢系一个 bad sheep， 一个黑样，系嘛？佢系一黑样嚟嘅，不嬲屋企都唔中意佢噶啦， 系 咪先？咁佢又不嬲，又加埋佢自己啲想法啦。佢呢啲人系仅一个说法去说服自己啊。我唔系唔想搵嘢做噶，我搵唔到啫嘛。 系啊， 问你借几多？问你借几嚿水好多咩？诈型，不过你一个礼拜借五次啊嘛，大佬。我唔系你借五嚿水系冇问题嘅，但系你一个礼拜借起码五次咁啊，好成问题啦。 几差嘢嘅，一个月食鸡几嘢。 即系佢嗰啲人一定有个说法，唔系唔会令到佢咁样嘅。 系啊， 跟住自暴自弃啊，即系觉得全世界险佢咁。 嗯， 系嘛？ 同埋咧，呢个咧，佢上庭咧，阿官咧，好奇怪嘅判决就系误杀，竟然判终生。 系啊， 我哋以往咧讲嗰啲案件，无论你揸架拖头，将人哋成架货，即系成架巴士拖咗落去，跌咗落去。丁 九 系啦，死廿几人，甚至乎你爆几个天拿水樽，放汽油弹，搞十几人嗰啲误杀，都系坐几碌，甚至乎十几碌嘅啫。咁但系点解呢一单嘢就会坐终生咧？ 乜都冇办法嗱、啊，那个陪审团咧系接纳咗佢误杀嘅罪成嘅、 嗯， 不过法官咧认为呢条友咧。行为啊，近乎谋杀， 系 即系其实你系想怼个大佬嘅、 嗯， 不过咧你又睇佢点怼你，你老尾你借俾我，我就唔怼你，你唔借俾我就怼你咁样，即系一来佢个大佬就大只啦，你冇架差唔够打咩？即唔系佢老谋， 嗯， 你俾个大佬大把转头，系咪先？佢一定要出其不意，因为佢大佬大只啊嘛。 同埋佢啲可能系咪案底会好劲咧？ 系啦，唔系你如果唔系啊，最惨如果你唔系出其不意怼个大佬，俾个大佬话翻把嘢就唔系。唔系佢死嘅咯，系怼翻佢咁样。 我谂系可能系另外一点咧，就因为佢喺案底啊，案底系有伤人嘅记录啊。 系啦，即系佢有暴力倾向。 系啦，所以会 费事再放佢出嚟啦。 系啊， 或者会咁样考虑。 即系法官嘅结案陈词，佢话未见过啊，咁差劣嘅严重误杀。 嗯， 即系呢个结案陈词，我攞命冇见过咁差嘅严重啊！即系你摆明你系老谋啦。不过你制造到好似误杀咁啫嘛，即系佢摆明就 系 有预谋，谂住拿把刀去怼佢大佬，但系你即系法证据就证据啊，法律冇 yes 一齐 yes 啊，就 no 噶嘛。 即系因为佢精神科度咧， 系啦， 即系觉得系精神问题，所以直接告误杀。但系因为佢量刑嗰度咧，佢更加考虑呢个人痴痴地嘅， 系啦， 对呢个社会造成一个严重嘅伤害，直接去判佢。 呢个法官比较理性，我都几欣赏，即系放佢出去呢啲咁嘅人渣都系冇乜益处嘅。 其实呢两跟住后来讲一单案，因为我今集咧去到呢个情况咧，要详细讲，要阿先人讲得咁详细咧，因为同下边嗰单案咧， 系 个判决咧系完全系咪叫迥异啊？ 系 读迥啊，系啦，就完全系两个状况嚟嘅。好嗱，我去一去咧，第二单案啦，而家去一去啦。 0201系。 系啦，嗱呢个啦， 好高大、啊。 你见到呢个咧系一个疑凶。 系。 咁今次个疑凶咧， 就阿哥咯喎，调翻转头。好啦，嗱，讲讲呢单案啦，嗱呢一单案咧个名咧叫做兄长就护母护爸妈啦吓，就错手杀弟嘅。咁无独有偶咧，呢单嘢咧一样发生喺2014年，不过就比头先嗰单案咧就再早多两个月嘅，系7月22号发生嘅。咁就喺凌晨嘅时分发生喺屋企入边发生嘅，而个地点咧就喺呢个观塘和乐村嘅居安楼入边嘅。好啦。咁咧呢一个咧疑凶咧就系、是、凶手咧就叫陈家文，其实佢个年纪好相近噶，都系三廿零岁四廿岁左右嘅就 系啊。 咁三廿零四廿岁，我谂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大家都好年轻力壮， 系。 但系咧调翻转头咧，一定有几十年嘅怨恨喺度，会唔会咁咧？咁嗱，我唔会话廿零岁、十零岁我怼你噶，唔会，因为大家都系呢几年。经历嘅啫，或者得十年乜？我唔系，如果三廿零岁嘅话咧，起码大家嘅摩擦就比较 唔系怨恨啊，系一个人大咗之后，你有咗一样咩啊？自尊 系 你僆仔，屌你俾人成日俾人闹啊，学先带埋老母老豆翻工啊，你唔会嬲噶。但系到个人过咗廿岁开一日嗱三十啊而立喎，已经咁你有咗自尊，你点闹我唔得噶啦？ 咁啊系， 系咪先？你有冇见过四十岁学师啊？冇啊嘛，即系14岁学师，系嘛？ 嗱呢个咧，凶手陈家文咧，陈家文啊，就39岁嘅，咁就系咧系喺屋企入边咧四兄弟姊妹排第三嘅三哥。咁阿文咧身高咧就六尺好高嘅，但系高高瘦瘦好斯文嘅样，阵间大家会见到一个庐山真面目啊。咁死者咧就叫陈家荣，咁阿家荣咧就系36岁，就系、是、四弟，即系话咧，佢哋两兄弟咧就得个第三，一个第四嘅。咁好啦，咁阿文咧本身咧翻翻嚟先啊，系啦，跟住讲嗰个案情啦。咁阿文咧就本身由细到大就好听话，好乖嘅。咁又冇乜不良嗜好啦。咁由细到大咧就好听爸爸妈妈话嘅。咁佢爸爸以前咧就做殡仪嘅工作，咁佢就跟随咗爸爸咧就从事呢个殡仪业嘅有段时间。咁啊，甚至乎咧将佢嘅收入咧，阿文啦，阿哥哥啊，就将80%咧就俾咗个妈妈，因为知道。唔够家用，咁甚至乎妈妈就帮佢储钱啦，谂住买楼啊、结婚咁啦。咁咧就同嗰个细佬咧，阿嘉荣咧同埋妈妈咧就三个人咧就住呢个和乐村嘅。嗱，咁我睇好多案情咧就冇乜点提佢爸爸嘅，可能即系先人先游咗啦，即系已经过身啦，唔知啦吓。阿文咧就唔依唔走唔到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个一等一嘅好男人，但系有一个嗜好。 养雀 系就捻雀， 系 嗱捻点解要读呢个字咧？就因为养雀仔啊，一定要好细心，同埋咧好有爱心。因为咧捻呢个字咧，剔手边做个言字咧，就代表咧用手指轻轻力去做个动作，就好细微咁样做嘅。所以咧呢、這个人我谂佢都好细心，甚至乎有爱心添嘅。雀仔你冇爱心，好难养。 系啊， 唔同猫狗，猫狗你劈佢喺度俾嘢食就得啦。雀仔你又要去，就要唔知点样又冻 冲凉啦，又要捞翻块布啦。 冲凉咁啊，雀仔？ 雀仔要冲凉，俾个喷湿佢，自己会冲噶嘛，放啲水喺度，佢会自己搵个啄啲水上嚟洗嘅。 哦，雀呢度真唔知喎。 又要嗱，譬如你养相思，咁你相思啲声咧单调嘅。咁你要走落去咧，走去啲公园咧，好多人挂啲雀噶啦嘛。 哦， 又等佢学下嗰啲咩嗰啲叫嗰啲叫咩？打雀除咗华美之外，仲有一只叫朱屎扎，即系学啲唔同嘅雀仔声啦。同埋雀又要你唔可以买一对嘅，挑唱嘅。你如果买一只公一只乸咁对龙先唱嘅。 哦，哇！ 又要买啲唔同嘅杯啊，又几时又喂猛俾佢食啊，几时又俾啲生果佢啊。 即系一个讲晒啦，你唔够细心，唔够爱心，你养唔掂嘅。 得闲又俾啲墨鱼骨佢啄啊，好多嘢噶。 咁样啊，真系。 系啊， 真系有呢、這个。 要学术。 捻雀真系都几难捻啊！ 我捻好贵啊，捻雀大佬，你买个笼可以几廿万噶、啊，买对嗰啲乜杯仔可以系古董噶、 啊。咁啊系噶嘛。 系啊。 嗱，咁咧呢个咧啊。嘉荣咧，即系细佬啦，多年嚟咧都冇乜，即系无业嘅人。其实两宗案咧，个细佬背景好似， 系 好鬼似，系啊。咁就嗰个细佬咧，就多年嚟咧都无业嘅，仲要咧之前咧有呢个偷窃啦， 又系有案件， 喂，阻差案办公喎。其实咧，佢喺几年前咧，即系呢宗案发生嘅，即系四年之前咧，嗰唔知六七年前咧，就曾经试过咧，就唔系过阻差办公，过袭警嘅。 系 佢呢个细佬咧。把口叻到咧，可以唔使 请律师啊嘛， 请律师同我就自辩，喂打得甩， 赢咗啦， 喂袭警根本上你大部分时间你都即系入梗噶啦， 系啦，你即系 即係幾犀利啦，包 係啊，包好犀利嘅。咁啊，佢又中意飲酒啦，個細佬就中意賭錢啦，就同個大佬個性格係大相徑庭，即係完全係 南轅北轍。 南轅北轍嘅啦，係啊。咁咧就經常咧就都係好似之前單案咁樣啦，就當作阿哥同埋阿媽 ETC 成日都攞錢嘅，咁被家人咧就視為呢個寄生蟲，即係成日都即係攞錢啦。咁但係咧。呢单案同埋上一单案最大分别就系话咧，头先嗰单案即系呢个砵兰街清当案呢单案咧，就系梗系邻居系唔知道两兄弟有啲咁嘅嘢嘅，系完全系好静嘅，即系就算嗰、那个细佬出街嘅时候都会同隔篱嗰啲打招呼，人员都 OK 嘅、那个细佬啊，即系头先嗰个阿曾伟、曾文伟同埋曾永豪啊，即系两兄弟。但系呢一单咧，陈家荣同陈家文咧就唔同啦，那个细佬咧系有啲。特殊嘅狀況係發生咗，令到啲鄰居咧好有印象嘅。嗱，講到呢度咧，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次翻嚟繼續講。